好，12月31号，快闪101，咁啊，系噶啦，个名唔会改噶啦，快闪101。咁啊，今日就17年最后一日啦，咁啊，个感觉真系时间真系日月如梭。以前咧个时间咧系好耐好耐。咁你谂下啦，旧年1月1号咁样到今日，今年咁又撑一日就要到1月1号啦。其实真系时间唔等人。要做嘅嘢，大家真系嚟话做生意好，做打工都好，学嘢都好，真系要把握自己时间。如果唔系咧，浪费咗个光阴系你自己。我见到好多身边有好多人咧，其实都不进则退。OK， 即系学如以前我哋咧啲纪念册好中意写嘅，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个个咁啊，即系 copy 咁，细个即系水果阿伯睇见哦，咁你写我又写咁样，咁我自己嗰阵时都冇咩感受嘅，而家越嚟越多感受，即系人越大就会越多呢啲咁嘅体会，而且呢种体会咧系切切实实地咧就感受到，因为领嘅嘢啦嘛，系咪先？咁啊，希望大家听完呢啲节目之后咧，就可以即系早啲听完之后早啲唔好领嘢啦，系咪先？咁啊，今日咧，其实想讲两个题目嘅。咁第一个题目咧，本来第一个题目嘅啫，就想补翻大陆支付系统独大嘅理由，即系我点睇呢件事。就戴定头盔先，系我点睇，唔系一个客观现实啊。所以如果有啲人话我高高在上啊啲咁样咧，咁我认嘅，即系我一定要系高高在，我一定要处喺另外一个高度。呢、这个高度唔系边系最高，但系一定系有我自己嘅意见。我要相信先得噶嘛，我讲俾你听。咁当然啦，你系可以持相反意见，我绝对尊重。但系即系如果持相反意见之余咧，请写出论点，我哋作为一个即系一个咩啊？一个城市人，我哋应该要睇一啲系从论点，我哋唔可以话，我觉得，你觉得。咁你点解你分析到先？你觉得点解咧？系嘛？所以我见到好多读者咧，听众咧系好有水准。我见到佢写啲 feedback 翻嚟咧，我有睇嘅。咁啊，当然有啲漫画啦，咁啊都冇办法噶啦。咁我因为我都睇翻有啲其他嘅，甚至乎比我讲得好，唔系甚至乎啊，系比我讲得好嘅人系大把啦嘅人都俾人系咁批评。咁我觉得我呢啲嚟讲算得咩？即系唔好太过野狼自大 ，OK？ 第一个想讲嘅咧就系、我今日睇嘅系好深噏嘅，就系一个讲关于一个 Now 新闻啦，同埋其实有两个新闻我之后同大家讲嘅，就系、Now 同埋呢个新。呢个新闻台咩啊？呢个有线新闻台，我觉得就系非常非常好嘅两个做得。咁而呢两间今日咧，即系不约而同地咧，都出现一个新闻。我唔知无线有冇讲，就系北京又拆嘢啦。不过今次拆嘅咧，系更打动我大欣嘅心就系咩咧？就系细路仔，今次搞埋细路仔。OK。即系之前其实有搞嘅，因为你住嘅地方始终有细路仔喺度啦。但系今次咧，直情系学校啦，搞学校。咁话说咧，就喺石景山嗰度咧，就有一间学校咧，就由2004年开始噶啦。咁咧有1900个学生，有几百个老师。咁但系咧都话拆就即刻拆，要下个月即刻走。咁理由就系话咧，就系话呢班咧系一班，佢唔会话你低端人口嘅，佢话你呢啲咧建筑违规。其实你话如果要搵建筑违规嘅话咧，我话俾你知啊，你即系你要做嘅嘢嘅话咧，咁啊即系等于香港咁啦。之前林郑拆婆咧，佢未做之前话好打得，去新界话拆僭建，拆到而家拆成点咧？做人最紧要言而有信，你讲咗唔算数。而你讲咗要做嘅嘢系啱嘅嘢，而嗰啲咩叫违规啊？违规真系叫违反规例嘛？而你而家上去新界睇下，全部都冇做，更加我要求好低嘅，我唔要话你系做啱嘅嘢啦。而要做啱嘅嘢，就应该咧一视同仁，香港唔会有特权，咩大清律例得， 俾我嘅话就拆 Q 晒佢，然之后起翻一啲多层嘅，好似公屋或者居屋嘅物体，然之后咧你有一间嘛，我俾翻间你，你有两间，我俾翻两间你。之嗱，如果你做成一啲叫 apartment 呢咁咧，就 instead of 而家啲新界村屋呢啲 house 嘅话咧，个价值一定高过你你个 house 嘅。即系 apartments 嘅咁嘅形式，因为你交通方便咗啦，到时我会变做嗰啲地变咗熟地啦，唔系一个生地啦，又或者更加将啲交通配套做得更好嘅话，楼价一定升。咁所以咧，就算唔升都好啦，吓、啊、咁你都要噶啦，咁你已经攞过好多普通香港人，我嘅本即系叫咩？我都系香港出世，土生土长嘅。点解我冇呢啲优惠嘅咧？咁同埋呢啲系以前我哋话斋大清嘅律例嚟嘅。嗱，最近咧，共产党咪好中意将中共啦吓，同香港政府咧港共咧，好兴将香港一啲旧有嘅嘢拆噶嘛，又唔见你拆呢啲。我前几日去呢、这个动植物公园啊，冰头花园啊，见到一个门牌，大家而家去见到嘅话，你见即系趁见到好见啦，即系喺美国领事馆行上去嗰度咧，你见到一个。招牌呢本来以前你好明显见到一个英国皇冠同埋写住呢冰头花园咁但而家冇咗。但你见到个痕喺度囉。即係佢係要将一啲英国嘅嘢整走咁唔該你将大清律例讲嘅对呢啲咁嘅记得利益嘅话唔該铲走佢囉。你都享受咗咁多年 benefit 啦唔使钱住。好拆返咗佢囉。再唔係政府一个格收地囉。是吧政府要做乜都得㗎嘛一地两检啊啊或者改呢个立法局法定人数啊点票人数啊即係都可以咪即係点人头啊呢又可以都可以改嘅话咁有咩唔可以改啫係咪你要做嘅话强势要做啦。咁所以呢讲返啦呢个强拆呢係令我係好心噏就话当一个政府对弱势社会是这样做的话你要知道你会怎么看呢你究竟你有没有当过市民是人呢哦即是你班高官有钱人就是人穷人就不是人。OK? 其实呢有人说我高高在上我好介意的。我讲这么久的你听不明白我意思吗我永远是站在弱势那边。我怎会是高高在上如果就算我高高在上我企喺高我係道德嘅高高在上我係闹你班咁嘅权贵你係对呢啲咁嘅弱小嘅人呢係作出欺凌。之前我都讲唔知有冇讲过啦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我当我发现佢嗰陣时呢就见佢我当第一次认识佢见到佢嗰陣时呢就係响一个停车场见返佢好多年见返佢。即系唔系认识啦，即系见翻佢，即系毕咗业之后跟住见翻佢，见佢揸住架靓车，咁我就觉得哇，细路仔嗰时两撇牛牛牛，一即系叫咩个两条鼻涕咁样，见到佢咁样揸架咪靓车，哇掂咗、啊，都好啊，有个同学掂咗，自己开心啊，即系有啲咩关照啊，咁结果原来当心咧，我知道原来做司机，咁我都唔话睇唔起佢。我结果我睇唔起佢系咩呢系好多次例如出停车场个阿婶找数几万啲佢喝人哋快啲咁由此开始呢我睇唔起呢个朋友。因为我觉得呢你即系可能佢觉得自己做司机系比一个停车场收银嘅阿婶优越。但我从来都唔系咁睇我从来睇个人你系咪有冇敬业熬业。好似我姑妈咁啊，我好尊敬佢，因为咧由细咧，我由细到大尊敬佢，不即系佢做嘢好认真啦。兼且有一次佢同我出街嗰阵时候，我好细个，我见到都话街见到有条香蕉皮，佢真系不为嗰个污糟，因为佢唔知道嗰个香蕉皮有几污糟，佢执咗佢，然之后掉落去垃圾桶度。我从此之后咧，呢叫身教，我好尊重我呢个姑妈。所以佢去年走嗰时呢我係非常之唔开心同埋即係喊得好犀利。亦都我养成一个习惯啦而家喺街又见到一啲呢啲工人包装有时都隔纸箱包装啦会有一条胶带 咁形成一个圈咁样。其实呢啲咧，如果你唔小心踩咗上去咧，你一 kick 嘅话咧，系扑死人嘅。咁每一次我见到呢啲喺路中心嘅话咧，我都会踢翻佢去侧边。呢、這个我已经系做咗好多年。啱啱上前几晚，我自己去带啲朋友，带啲外国朋友去兰桂坊玩，咁我都见到呢啲咁样。我觉得如果啲人饮醉咗酒，着脚如果 kick 到落嗰个位嘅话咧，会死人嘅。OK， 咁啊，讲翻呢个低端人口先。睇翻第一张相啦，咁你会见到啦，门口接嘅车咧，唔系一啲豪车啦，唔系一 Benz 宝马、奥迪。嗱，喺大陆咧，有人就话，将咁嘅，将呢三针嘅牌子嘅车咧，就分成为咧，奥迪咧就系比较啲官初啦、揸啦、坐啦，又或者系一啲叫做新派啲嘅人坐啦。宝马就唔知道。好似系话啲富二代啊，诸如此类，其实最少人就会系揸 Benz， 觉得好炫耀啊。原来佢哋就觉得咁样嘅。Anyway， 嗱呢个讲法未必系有个正规啊，可能我听嘅都系一啲错嘅。咁但系咧，我都话啦，有个朋友佢做农民嚟嘅，死悭死抵，都唔系死悭死抵嘅，可能有啲钱咧都要买个宝马，但系佢讲紧嘅系由屋企去嗰个农场系。行路都是十分钟到的，他都要整下宝马揸车五分钟去的，因为开车停车都要的，锁车这样。咁我想知道他是几要面呢。咁你见到啦，从衣着啊，是跟机车呢都是一些很普通的民工子弟。我成日觉得呢，你对一些叫低下阶层个不好的政府呢，究竟你的心态是什么呢？你的心态是觉得这班人不是人。唔需要尊重，系嘛？当然啦，佢话佢系违规建筑，咁2004年到而家，咁啱嘅。前嗰排嗰个低迁拆人低端人口政策，吓、啊、到而家，又睇翻佢哋上堂嘅情况啦。第二张相，你睇下佢哋，你见到都冇用到而家最新嗰啲电子白板啊，都系用紧传统嘅黑板啊，你见到地方都相对比较破旧嘅，睇完呢度咧，其实自己系好心噏嘅，系好唔觉得点解一个政府成日打住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嘅政团会咁样对付啲人？啲人话，可能习近平唔知咧，下边啲人做嘅咧，咁如果真系唔知嘅话，我成日都讲句噶啦，马云公司如果有抄人嘢嘅话。责任应该喺马云嗰度，因为你知唔知嘅话，我哋冇我石，因为报纸已经出晒噶啦 ，OK， 唔去睇，你即系缩起个头唔睇嘅话，系你问题，唔系大家，我哋冇义务话俾你知嘅 ，OK， 你系需要观察个社会对你自己一个咁大影响力嘅人，你系必须要系有足够嘅观察力，因为你每做一件嘢都牵一发动全身。咁啊，最后一张啦，咁啊，睇翻啲学生都依旧系要外国升旗。OK， 正如好似星期二得到咁升旗啦。Anyway， 只系烂 get 嚟嘅。最后啦，咁我想睇下一幅咧，系英国啦，见到啦，系讲关于大家睇下啦，不如我唔讲啦。所以如果係听声音嘅话呢，声音档案嘅话呢，可能你唔知道你急播緊啲咩。我而家都会解释返嘅。其实乜嘢呢，我今次唔係俾大家睇动物片。因为呢啲咪动物都有啲好平常嘅，例如蜥蜴啊或者鸭仔啊咁样。其实主要呢就係话你睇到外国人起一啲鱼池好，或者公园嘅鱼池好，又或者人哋啲泳池都好咧，会有啲设施系咩咧？系俾呢啲咁嘅动物咧，系可以离开水面。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佢会浸死喺嗰度嘅。就算系一啲咁嘅即系佢系一啲叫咩啊？水陆两栖嘅动物，例如青蛙嘅话咧。其实如果佢唔能够上翻水，吸唔到空气嘅话，佢一样都会死。咁、okay， 你会见到 外国人其实佢对小动物嘅关注。咁啦，相而之，亦都我之前都讲过啦，英国啲牛奶唔会人偷嘅，因为衰到几衰都好咧，系唔会搞细路或者老人家弱势社群。而我哋嘅呢个所谓祖国，正正就系向住一啲最低下阶层嘅人嚟搞。因为只要自私嘛，只要搞到嘅唔系我，你好似话而家搞即系做呢单嘢，我落零嗰个赛期，我赌一赌一亿，佢嘅仔女一定系读外国际学校或者读啲高端学校，甚至乎喺外国读书，因为搞到唔系我嘛。呢、这个同蓝丝一样嘅，好 consistent 嘅。总言之，你唔好搞到我 ，OK？ 你你哋啲咁嘅低端黄丝五毛冇所谓噶，吓咪废青咪五毛。你都咪废青啊！最紧要唔好搞到我，你搞到我嘅话咧就唔得。OK， 你唔好同我咩争取公义，因为我不嬲都优越嘅。OK， 咁呢个就系佢嘅 mentality， 改变唔到嘅。我曾经谂过改变，但系即系发觉都系唔得嘅。好啦，咁啊睇翻啦，咁啊唔开心嘅嘢，咁啊希望啦，即系呢啲咁嘅废话嚟嘅。一百年真系。改变咗佢，唔好再有啲情况。咁第二个想讲嘅咧就系讲支付系统啦。咁咧其实咧 ，so far 咧响旧年之前咧，即系我谂年中前咧，我都比较抗拒一啲咁嘅支付系统，因为我都担心一啲即系嗰个 security 啊啲咁样。但系咧，自从有因为我大陆都冇乜钱啦，咁啊所以香港都冇乜钱嘅啫吓 ，anyway， 大陆冇乜钱嘅户口咁啊，所以。似本住一个心态咩呢，我唔用我点知佢好唔好呢，咁我哋唔可以因为佢大陆我就话唔好㗎嘛，我哋都要试下啦。咁於是呢我就试下就用咗之后发觉咦同可能我自己有另一个睇法。所以点解今日就话叫我见呢，就话我即我自己对呢用咗之后，咁睇完之后呢就话我再睇下我分析下点解佢会成功，点解会真係咁犀利呢，超过五成人都会用呢啲支付系统呢。我都讲过话，我打嗰啲朋友已经系唔带现金嘅。嗱，其实主要咧，佢能够成功咧，就我归入咗几点啦。咁呢几点咧就系、是、第一啦，我觉得就系假，因为咧大陆嘅假人士都几多嘅。啊，其实我本来我捞咗啲相嚟嘅，不过我唔记得咗捞入嚟。假人士系几多嘅？我试下抄下，希望唔好。OK， 咁假人士系几多嘅？大家而家睇到画面呢个啦。咁唔好意思啊，冇用到 PowerPoint， 用咗呢、這个 Window 本身嘅一个系统。假到咁嘅咧，即系已经系好假噶啦。咁但系其实大陆有啲假得仿真得嚟咧，好真嘅。咁咧。正正因为咁咧，其实佢哋好头痛嘅。我哋想大陆消费嗰阵时咧，周时攞咗我啲钱咧，我有两个问题会遇到嘅，一个就系假呢、這个啦，就佢系咁验，系咁验，系咁拆，系咁捽，咁相对嚟讲，佢变咗增加咗嗰个交易成本啦。第二个咧就烂啦。我唔知道你有冇收过图，而家呢张咁嘅相，呢啲咁嘅质素嘅银纸啦。我自己就好多嘅，通常我见到呢啲咧，我就响尽量响一啲嚟话搭巴士啊，而家都唔得啦，系咪先？巴士全部有好多都系，当然都收钱啦、啊。咁同埋你真系要摆喺个银包度，我觉得就好烦厌。咁而呢啲咁嘅钱咧，收咗就尽量想快用咗佢。咁变咗唔系我真正消费意欲咯，系唔系真系想买嘢去用钱消费用钱，而系话我想唔要呢张钱去，有少少本末倒置。OK， 咁所以咧，正正因为咁咧，系令到个佢哋又更加有意欲去换钱，换翻呢一啲，即系换一啲更好嘅嘢，即系好似之前嗰几集讲嗰、那个disruption 就要将一啲嘢取代咗佢。OK， 而旧烂钱正正就系令到佢哋想唔要用一种新嘅破旧。立身嘅一个动力。第三个咧就系话系毒啦。咩叫毒咧？就话毒市。可以话叫毒市啦，得两间。 其实而家开始有第三间啦吓，呢、这个中国人民银行都会将会做一啲嘢嘅。咁佢因为咧成个市场咧唔开放，即系唔好唔开放啦，或者佢用啲手段令到你嘅交易成本增加。OK， 而国家政策咧系相对嚟讲系偏颇佢嘅话，好似咩咧？好似Google 咁样，你话喂 Google 你可以入嚟噶。前嗰排啊，哦唔记得咗马云定马化腾啊话Google 你可以入嚟噶，冇人阻你。哇！呢啲咁嘅大话都讲得出嘅。大家如果做一年，即系嗰时啲仲入到去大陆嘅话咧，即系嗰时仲喺 Google 嘅话咧，开头冇嘢噶，系慢少少嘅啫。但系收尾有一段时间咧，直情系慢得好紧要，甚至乎系想想系瓜咗嘅，越嚟越衰嘅。而家直情系去唔到添啦。哦，咁叫做唔搞你。咁叫做俾你入嚟啊，系咪啊？即系话我同你只抽，我梗系只抽啦，我梗系会俾你入嚟只抽啦，我间拳馆梗系俾你挑战啦。不过入嚟嗰阵时，唔该你将两手两脚绑住，咁咪打咯。你估个个好似呢、這个啊咩啊？嗰阵时韦小宝啊、周星驰嗰套啊、炮子头啊，唔系嗰个咩啊？嗰个徐咩大嗰、那个阿徐锦江做嗰个角色啊？唔用手唔用脚都可以用思考可以整理。係咪其实 Google 装初尝试过嘅但冇人法啦你绑住人哋呢啲咁嘅嘢。啊上你嗰啲就速度好咁你梗係独大啦。係咪变咗人哋优秀嘅嘢係唔去唔到你嗰度啦。係咪所以令到佢哋可以茁壮成长。但係而家人民行呢开始有啲即係大陆政府开始有啲嘢做啦。就咩呢如果你个 QR code 呢是static 嘅即係话印出嚟嘅话呢就唔可以过超过500蚊。一定要係响个手机即係 octogen 出嚟一个动态我哋叫 dynamic 嘅一个 QR code 呢先至係可以超过呢个数。咁变相嚟讲呢即係可能呢会做到呢就係分流返一啲大额嘅话呢就係由经返银行。其实冇计佢增加咗佢嗰个麻烦程度呢咁佢就会将返嘢分流即係细面额。嘅，例如话喺街边卖菜嘅，佢唔想成日怼个手机出嚟，佢即系印出嚟嘅，咁就可能系低过500蚊。喺呢方面，我觉得佢咁做都合理嘅。咁啊，讲翻呢个毒先啦吓，咁啊，冇办法噶啦。你话你有冇啲具体啲嘅指控啊？咁样，例如话世茂啦，世茂当初嘅话，银行啊、保险啊，可以随便入去咯。又或者我哋香港人啊，连入去开间茶餐厅都麻烦啊，唔系唔得嘅，你要夹个大陆人咯，系啦。咁我问你啦，点解大陆人可以嚟香港十分钟开到个商业登记咧？系咯，点解嘅？点解嚟香港咁多大陆人开公司嘅？点解嘅？唔需要搵独资嘅，唔需要搵合资嘅，点解冇呢啲嘢嘅？系嘛？即系我觉得，我其实真系冇明点解西方政府。到而家都仲信佢呢、這个国家，即系咁多镬都呃咗你啦，啊！所以一路都带呢啲完善国家，我祝你好运啦，吓、啊！咁另外一个咧就便，其实咧老实实啦，便啲咩咧就唔系便便啊，系便利，系真系便利嘅。好似我为例啦，其实我自从用咗佢两个支付系统之后咧。即系我要试嘅，咁其实我觉得真系方便，太方便啦。OK， 正如所讲，个 QR code 一个咁嘅认证就已经可以做到嘅话，相对系比较松散嘅，系有机会有。嗱，我唔系犯罪专家，我谂唔到咩点子可以做到呢啲咁嘅，点样去 hack 到人哋啊，攞到人哋个咩？嗱，其实你话如果我真系要 hack 嘅话，即系其实真唔系难嘅，即系啲人你谂下啦。部机熄咗机都仲可以个 cam 系喐得嘅，系 cap 到你啲相嘅。咁我要 cap 咗你而家目前画面嗰个 QR code， 而跟住我收到钱之后，我出一个假信息去掉，去 cap 翻一个图俾你，去掉翻俾你去认证，去做一个 program 仔做呢样咁嘅嘢。你觉得难唔难啊？其实唔系好难嘅啫，即系对于一啲识写 program 嘅人嚟讲。咁所以咧，便利系便利嘅。咁例如话，点解咧？例如假设啦，打滴滴噶嘛，而 以前咧搭的士啊，咁咧掟我惊兜路啦，咁佢配合得天衣无缝嘅。打完的之后，佢就会话几多钱，跟住你揿钱俾佢得噶啦。我连银包都唔使揞出去，咁兼且有个 record，咁以后啲出差旅费嗰啲咧，公司又开心，就唔会俾你乱开。咁同埋你去咩地方睇得一清二楚，透明晒啦，成个社会。咁当然。透明係有喜有悲啦吓，唔係絕對好定壞嘅。咁另外仲有嗰個唔需要俾 tips 啦，以前都仲要俾 tips 嘅，而家咧真係唔使啦。OK，大家你話幾多咪幾多咯。仲有 AA 制，咁我哋睇完之後可以大家一個 AA 制，然之後點樣除翻俾大家，相對方便。咁另外咧，推啦，人哋推廣，其實開頭嗰陣時咧，佢做好多嘢嘅，例如搶紅包。當你用咗第一次之後，就已經會。不断系咁去使用，反正我户口有啲钱，咁跟住我咪做啲咁抢红包。而家大陆咧已经系用佢嚟俾利是啦，红包啦。其实我系几反感呢样嘢嘅，红包梗系见面俾嘅啦。如果咁嘅话，人与人之间个隔膜亦越大嘅会，一年你见我一次你都唔见，你就想问我攞钱，会唔会个门槛低咗啲咧？吓，呢个大家值得深思。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法啦，咁因为咧大陆啫就相对嚟讲咧，其实同毒咧有少少关系嘅，因为咧大陆咧系可以系将其他对手整瓜嘅，所以叫目无法纪，其实应该法字打个交叉嘅，就系、是、因为咧我想讲就目无法纪意思就系话因为可以将其他对手拒诸于门外，而唔罔顾你之前签咗嘅 WTO 乜都好嘅法规。OK，你同人签咗嘅 agreement，而令到你自己可以独大，咁呢啲咪就系佢哋所讲嘅进步、团结进步无私咯，系咪？相反，香港咧，点解会即系啊？呢个会咁难去推广咧？第一系因为香港即系。八达通或者我哋其他 payment gateway 咧，做得实在太耐啦，深入民心，要改系好难嘅。我喺美国见到啦，为咗咩 Apple Pay 啊，呢、这个 Google Pay 啊，其实我见到唔多，Android Pay 唔多嘅。我响嚟话西肥啊，我响 Costco 又好乜都好啦，我见到啲人俾钱都仲系以 credit card 为主，因为呢个系统。payment gateway 啫，用咗咁耐，行之有效。佢睇唔到，同埋个方便程度亦都不亚于你，可能慢咗少少，而佢系觉得我冇必要去改变。嗱，除非佢而家等紧另一个 tipping point，系令到佢真系喺呢个嘣一声啊，我非用不可。OK，因为你睇下头先我讲大陆嗰啲咁嘅嘢，嗰咁嘅，同埋大陆以前个基数太低，因为太麻烦太衰啦，所以突然间有件咁嘅嘢出嚟嘅话，令到佢哋相当，亦都承继住呢个WeChat 啊嘅流行啦，或者淘宝嘅流行啦，令到佢个 payment gateway 咧可以咁样壮大，而调翻转美国香港食咗咁多年，用咗咁多年，哇，那个八达通。系嘛？咁变咗要改好难。另外咧，调翻转毒啦，就正正就系香港咧，就系冇毒呢样嘢。香港一个真系都几真系相对自由公平嘅社会，你只要有能力或者有财力，你就可以 develop 你自己嘅嘢。其实香港出嘅 payment gateway 咧，真系五花八门，好多好多咩咩哇！真係太多啦，我噏唔晒，即係有易辦事啊，其易辦事開始而家都開始都drop 地噶啦，我見到即係相對嚟講啊，咁因為點講啊？因為我試過有啲商户咧，我問佢我都佢都未必接受，咁佢話你不如用 credit card 啦，二點幾，有啲銀行一係開始進取啦，會收翻平啲啊，又或者咁樣我记得冇记错啦，以前八达通呢、这个易办事咧，系以每一件每一个 transaction 计嘅，先系计 percentage 啦。咁呢个啊，如果有啲做 retail 嘅可以提翻我啦吓，呢、这个我懒咗一懒，唔记得咗喺网上 search。咁香港冇得读嘅，即系其实我想带出嘅信息咧，主要都系想冇 冇得读嘅，即一定要系公平公平竞争 ，OK， 唔会有政府企一个 bias 去挡住外国，因为其实香港好多嘢都系 come from technology， 都系 come from 外国嘅 ，OK。咁另外咧就系烦啦，咁咩叫烦咧？咁啊呢个纯粹我自己个人嘅一个经验嚟嘅，我申请咗几次自动增值，我都失败，唔知咩理由，我唔知点解，我信用卡 payment 还款良好。OK， 佢都仲系觉得我唔应该俾我自动增值嘅。咁如果有机会吓，八达通嘅公关大员听到有机会听到嘅话咧，唔该你真系吓搵人嚟处理呢个 case。我唔知点解，而家我好烦噶，我每一次咧都要去增值。我所以而家我每一次增值咧，唔怕讲，我都500至1000。如果唔系嘅话，我成日点增值咧，好烦好烦，因为我生活上好多嘢咧，我都系用八达通去解决嘅。OK。最后一个呢个关键呢就係话懒推广好懒。我见得点为之懒呢、啊、其实唔系淨係佢嘅我觉得而家嘅商户对使用手册呢样嘢系非常之唔重视。点解咁讲呢 ?OK, 我做咗少少 search 啦。咁我就响网度呢就打咗八达通。你等我阵啦，我再打多次啊！嗱，我而家呢个咧 search 咧系个呢个 result 咧系一个呢个叫做 Octopus Pay 嘅，咁我英文度打，咁我试下打八达通，咁你结果出嚟嘅结果系一样嘅，你会睇到啦，出嚟咧都系一啲咧系由一啲自己苹果日报啊，一啲总之系唔系八达通公司啦。佢自己唔出一啲嗱，见到啦，全部都系一啲 ，OK， 一啲自己私人啊，啲 media 或者一啲网媒啊，自己去做嘅一啲使用，咁变咗个权威性受质疑啦。我就唔明点解呢啲 corporate 系咪争啲钱去拍条片，教人点去做呢个连接动作咧？系咪真系好缺钱咧 ？OK， 真系好难。同埋佢嗰个推广咧，我睇唔到有几铺天盖地。OK，Facebook 起码我见唔得太多。咁系我自己主动，可能我而家咁打咗呢个八达通呢个字咧，我翻去 Facebook 咧，咁就会有呢个咁嘅推广俾我啦。因为而家啲吓大数据知道你条友睇过 YouTube 睇过八达通呢个字嘅话，咁即系话你对呢样嘢有兴趣，佢就会嚟推我啦。咁但系我见唔到喺 Facebook 度会有或者一啲 social media 或者会教你点去用，因为其实咧我以前个拍档讲咗一样嘢非常非常之有道理嘅，就系话你未去做一间公司生意之前咧，你首先就要 educate 佢。我非常认同，我甚即系到而家我都仲系受惠嘅，我好多谢呢位拍档。同样道理，你要令到一个人去用你嘅嘢，首先要教咗佢先。所以咧，Google 啊，或者一啲大嘅 corporate 咧，外国嗰啲咧，会系做好多啲 education，OK，令到你学咗之后咧，我咪用你啲嘢咯。Adobe 佢都系噶，好多时咧，啲教学版咧系免费嘅，令到你学识咗之后咧，咁跟住你到你出嚟做嘢，我咪用你咯，系嘛？好简单啲咁嘅道理，但我唔知点解香港始终都系唔明。真系最后啦，就系话。总结就系话，香港嘅 payment gateway 咧，即系能唔能够即系起死回生嘅话咧？但系因为之前咧廿年咧，八达通实在太顺风顺水啦，佢冇咗个 motivation 要改进，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想跟，即系想用都用唔到嘅人，即系想做即系自动增值都做唔到嘅人，即系我都唔明点解，即系佢可以，即系冇办法，又系嗰句。一个有钱仔真系冇乜 motivation 要去搵钱。当个阿爸俾咗几架的士10多层楼你，你系唔会有动力去做创新发明，除非你真系新即系乜乜痕嗰啲人啦，即系都仲系中意发明嘅嘢嘅话，冇得讲咯。但如果唔系嘅话，穷人始终系会出到叻仔。你睇下坊间。有钱嘅富二代，即系唔系废话，有钱富二代即系有钱啦。富二代有边个真系会用心用力，或者会系有一啲新嘅发明， 有啲新嘅动力出嚟，冇，所以八达通你太有钱啦，所以你唔会 motivation， 呢、這个我预计到嘅，但系即系作为公司嘅 CEO， 咁我觉得你责无旁贷，即系你下低啲同事系咁啫，可能如果连你都系咁嘅心态嘅话咧，咁你呢个民呢、這个企业嘅话，俾人淘汰，我觉得系迟早嘅事。咁点样可以做到咧？咁我自己个人预见就话，即系睇下你嘅執行能力啦，就话你哋有冇呢个壮志雄心去抢翻呢个市场啦，因为你唔够 hungry， 你年薪太高啦。我成日都讲。如果啲基金经理或者你啲咁嘅执董呢咁样啊嘅收入系来自咩咧？系你嘅同你嘅公司嘅业绩成正比嘅话咧，如果唔系一毫子都冇，甚至乎扣翻你钱嘅话咧，咁我觉得你就会有 motivation 啦。咁但系当然啦，香港嘅打工系唔会接受呢一套嘅。咁呢、這个亦都系点解有阵时点解冇啊！你自己冇呢个推动力嘅话，你冇计噶啦，系嘛？咁好多细节上，我睇见你哋系好多地方需要改善，你哋唔改善，咁做咗咁多年，香港人都冇明。好啦，最后睇翻一个 N 相簿啦。咁呢个相簿咧就唔系我自己影嘅，系我喺网度见到好感触嘅，就系、是、呢个我其实本来想打个题目俾佢，但我谂唔到啲咩题目，因为亦都我觉得本来我想打咩咧，民心的向背。一个领导落区去巡，呢张系真相嚟嘅。你会见到 ，OK， 你可以话诶，佢、假嘅。啊，对唔住，大 N 活咗咁多年人，港英年代我都喺度。我记得有一年咧，呢、这个叫港督麦理浩爵士啦，咁啊，麦理浩啦吓，当时未系爵士啦，而家即系收尾退休之后做爵士啦。咁佢巡视香港仔，你见到啦，咁啊，生活如常嘅。唔会好似而家香港啲咁咧，哇！成扎你嗰梁振英啊，嗰阵时去天水围，又搵黑社会开路，又搵黑社会打人诸如此类。但系调翻转，港英年代，你成日都要话大陆好多人唔明点解香港人咁恋英，我哋唔系想做奴才啊，而系话嗰阵时你睇下我哋系咁样嘅。而家嘅梁振英，即系前嗰早几年嘅梁振英，系带埋黑社会打人 ，OK。咁而我哋系咁样，以前受嘅英国教嘅殖民，所谓殖民，反而殖民主对我哋仲好过当家作主，中国人管中国人嗰阵时 ，OK， 呢、這个叫港督啫。你话，屌你唔俾你隔篱啲人嚟做马嘅咩？绑住晒几条街，你望下隔篱啲车系咪照行？系咪？除非连啲车都系假噶啦。如果你觉得是咁嘅真嘅，你觉得咁样解释啊，令到你自己个人会觉得舒服啲嘅话，咁你继续 FF 啦。好彩大英够年纪大，咁我记得咧有一年咧，查理斯王子级别比佢高啦啩，嚟到香港，仲要去咗元朗定屯门咧，我仲记得佢逆线行车嘅，咁而我哋系可以系响马路两旁睇住佢。OK， 喺马路两旁睇住佢，咁嘅级别，我哋都可以两旁。你话你我匿咗响个嗰啲唐楼上高，然之后一枪射瓜佢得唔得啊？得，梗系得啦。因为我觉得人哋有信心咯。我做咁多好嘢俾你，你冇理由觉得我系衰人啩？而头先我讲紧嗰啲嘅香港或者中国领导。都好，就是、因为知道自己做咗衰嘢多，包括我头先讲第一个 topic， 你点对人民，人民点对你嘅嘢。其实如果你做好啲施政 ，OK， 你去解决嗰个问题，而唔系将个问题铲除咗佢，咁咪唔会出现你要带黑社会去搵市民咯。今日讲咁多啦，咁啊希望大家2018年。OK， 咁啊，有个开心嘅一年啦。咁2017年其实，对于大围嚟讲咧，总结我自己都少总结啦。我自己个人就几开心，几进步嘅。进步于在于系个心境上啊，有好多嘢咧能够调节都好啦。希望大家都好似大英咁样，改变唔到事实，改变心情。唔系阿 Q， 而系话令到自己更强大。你越强大嘅话，你嘅抵抗力越高，你都可以对抗力亦都越高，亦都唔怕一啲逆境， OK，最紧要嘅好紧要嘅就系要改变自己，同埋要不断学新嘢。大恩冇停过嘅，今年我都学到好多新嘢，包括对一啲新科技嘅掌握啦、认知啦，又或者对一啲新嘅 business model 有唔同嘅睇法啦。亦都从网友嗰度咧学到好多唔同嘅新嘢，咁希望大家。即系可以咧，即系抱住我同我大一样咁嘅心态啦，自己不断学嘢。做呢个节目我好开心，因为咧我要 motivate 自己，要不断咁 update 自己。如果唔系，我冇嘢讲嘅。好似头先我做嗰两个 topic 咁，我都要响网度，而嗰个支付系统我更加系需要自己用完之后去体验，即系感觉得好唔好，话俾大家知。咁亦都一个催化。中間有得有失，不過得係比較失多，所以咧真係唔好害怕嘗試，要不斷試，試得多，錯得多，咁你咪知道咩叫啱咯。好嘛，咁希望2018年大家會有更叫做更進步，唔好俾自己停滯喺以前，咁繼續支持星期二得到，我哋唔需要大家課金嘅，大家繼續支持。多啲 subscribe，呢排个 YouTube 跌咗啲啦，咁啊唔好跌得太紧要啦，咁我都会继续努力去讲，搵多啲新嘢嘅，咁我嚟紧我见搵到好多啲新嘅 technology，咁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同埋一啲 business model，我都想同大家分析下，大家讲下呢啲嘢嘅，咁继续讲下少少时事啦，咁啊令到大家知道时事嘅同生活系息息相关嘅，好嘛？下一集再见，拜拜。